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听他这样说，石庭云还未开口，他服侍着的于风眠却侧过身来盯着他，口吻不温不火。 这种事情是你该问的吗？ 楚子林猛地一怔，他对这位公子师了解并不算深，只知道他的出身和身体都不大好，但很受公子尊敬，因此以为他该是个好相与的性子。 莫要拿我做你讨好公子的法子。 于风眠的神情与语气都不像是生气，只是在轻描淡写地陈述事实。 认清你的身份。 身份二字恰恰好踩在楚子林的痛点上，但楚子林定力不凡，不仅继续为他穿衣，而且笑颜依旧。 是，于先生，子林失言，以后绝不再犯。 话毕，他偷偷去着石庭云。石庭云对此一字未发，也在楚子林预料中。对方是公子师，算是长辈，还很受公子尊敬，与平辈又是好友的颜元昭不同，石庭云自然不会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先生翻脸。话虽如此，楚子林难免有些说不出的气闷。被皇子训斥，他可以淡然处之，一来二人实际上算是身份平等，二来还能让石庭云感到不平，为他出头，在颜元昭与他之间间接地推波助澜，酿成矛盾。虽然不能指望破坏他们的感情，也能让他们生出些细微的嫌隙。然而被一个身份低微却一朝登荣的罪人这般指摘，楚子林心里还是不可避免地被膈应了一下。他不敢再小觑此人的心胸与头脑，悄悄留了个心眼，却丝毫不觉身后石庭云投来的视线。池小池好奇，你什么时候知道扎工是他？这南关那边还没有回音呢。楼隐侧身把外袍穿好，错开俯身收拾床铺的楚子林比了个口型，你叫从不做杂物的他来收拾杂物的时候。其实他很想说，你叫他进门来的前一刻那个眼冒金光准备坑人的样子，一看就知道了。不过反正他也很喜欢小狐狸这副模样，并没有让小狐狸改正的打算，所以他就没有明说。池小池朝外走去。 阿叔呢？ 楚子林背对着他，一边铺整被子一边笑答。 啊，阿叔去打点您的晋升之物了，他是初上战场，很多事情都不懂。我同他说过，他背的那些在战场上根本用不上，他也不愿听。 池小池把长发简单用发带绑起。 那我便亲自去请阿叔大人来为我洗漱了。 公子慢行。 池小池一路往小厮住的地方去，路上稍微关注了一下已经恢复了正常功能的显示屏。楚子林对石庭云的好感值为53，悔意值为4，完美处于软饭硬吃还能心安理得的区间内。池小池先不去想现阶段如何对付楚子林，他翻了翻仓库，找到了一张功能卡。现在有了世界线，有些信息就能轻易获得了。他使用了叫做世界线定位的功能卡，这张卡可以查看任何一人在原世界线的所作所为。在石庭云身死之后，李叶书来到皇城之下，呈上一封血书，自称是当年将军府中仆役李叶书，受公子恩德，想要从南疆人手上为石庭云收尸， 不让他由仇人收买。上城起事还如此张狂，无意找死。那守城的南疆将领颇为不屑，南疆尚武，对这等不思复仇反以求死殉道为荣的中原缠头是极看不上的。他层层上报，把这封血书呈给了楚子林，说那人既然想报恩，不如就成全他，让他做了活训。此时楚子林的形貌比世界线中石庭云最后一眼见他相比消瘦了许多，他看过血书便顺手用一侧的油灯烧掉了。 若说仇人，哎，你也是南疆人，有何脸面为他收买？为何还不羞愧自刎？ 那将领听说李叶书是南疆人，杀心也淡了些。 不杀？ 楚子林道。 不杀，他来了便是有意找死，不过是想见公子一面，我何必要顺他心意呢？ 南疆将领如实转达了楚子林的话。闻言李叶书大笑三声，对那将领道： 那烦请将此物与我家公子一同落葬，请他好生保管。数年后，我会将此物与我家公子骸骨一道取回，到时阿叔自当自尽于墓前，以谢生死未遂之罪。 说罢，他从怀中取出一把牛耳尖刀，探入口中，一刀割舌。那南疆将领大惊之余，也难免对这个小小仆役的志气起了敬意，对其他守城小将说自己会把此人赶走，免得污染城门后，把痛得躬身呕血不止的李叶书拖走，带回家中施以伤药，保住了他的性命。在他伤势稳定后，送他出城，撒谎道：你的舌头已经跟你公子一起下葬了，滚吧。李叶书也晓得他是在骗自己，公子总笑话他琐碎，若是自己的舌头与公子一道葬下，公子大概也会烦的。不过不打紧，他的血肉只要能在这望城内的某个角落里守着公子便好。舌头于现在的他而言是最不打紧的东西。李叶书躬身对他行下一礼，随即苍白着脸色踉跄着离开了望城。在那之后，中原陷入了今年的战乱中。七年后，望城被黄城军夺回。彼时楚子林早已离开望城，那名南疆将领被俘，在被铁锁穿在一起押往城外时，一名满身尘灰与伤痕的银盔将领骑着一匹白马来到他身前不远处，凝目观察了他片刻，突然叫停了队伍，用马鞭抬起他的下巴。南疆将领看到一张熟悉的脸，李叶书也认出了他，单手扯住缰绳冲他微笑。南疆将领正愕之余，被队伍牵着走了。副将骑马跟上来说： 此人是将军旧识。 李叶书对自己的副将比手势：勿要活埋，给他个痛快。副将颔首调转马头往行刑官的方向去了。李叶书骑马游街宣告凯旋，他耳力不差，能听到四周有人在议论他。 他便是那个有名的雅将李叶书。 是啊，你瞧人家那气度，银枪白马，定是大家出身。 听说原先是将军府的家奴呢。 你是从哪里听来这样的话？话本里使银枪骑白马的，不是马超便是高怀德，皆是一等一的将门之后，英豪人物，哪会是寻常人？ 是啊，我听说此人杀人如麻，每下一城都会突进南疆将领，还以为是什么夜叉似的人物，谁想生得这般像个读书人。 李叶书低头一笑，打马前行。请当今皇上归朝后，李叶书请求去公子墓前看一看。公子墓设在皇城内， 楚子林原先所在的宫殿之后。他摘了银盔铁甲，换上了一身昔日的直堕布袍，把自己打理干净，方至墓前。他跪下，身叩一首。每次到了公子面前，他总有无尽的话想要说。李叶舒试着发出声音。 啊！ 他被自己发出的难听怪声逗笑了。他靠在墓碑前，用右手在墓碑上写着他想说的话，说他当初的后悔，说他不该听了公子的话留在将军府管家，说他该随公子一起去南疆，说他现如今是神憎鬼厌的李叶舒，说妹妹阿青如今已经嫁人生子，过得很好，说他发现只要勤加练习，笨鸟亦能飞天，成为鲲鹏。他写着：抱歉公子，七年过去，阿叔才来。说着说着，写着写着，李叶舒倦了，枕在他的墓碑前，闭上了眼睛，就像他幼时每晚睡在公子房外一般。第二日清晨，他的副将才骇然发现，李叶舒已于石庭云墓前割腕身亡。他浑身的血都流尽了，血渗入四周的泥土之中，暗红色浸透了方圆半米的土地。李叶舒坐在圆的中央，垂头抵着墓碑，神情安然，宛如入睡。没人告诉他，楚子林临走前已察觉望城不保，便掘出了石庭云的骸骨，用小棺装着，随军带走。李叶舒殉了一座空坟，但好在他走得安心。世界线停转，池小池在窗前站定。阿叔的房间亮着烛火，可以瞧见其内忙忙碌碌的身影。如今阿叔还是那个琐碎而唠叨的阿叔，武艺稀松，无心兵法，只爱围着炉灶转，每夜入睡前必问公子明日早膳午膳晚膳都想用些什么。 Thank you.